这世间太少，足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。 我向你飞，雨温柔的坠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我向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野。欢迎通过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或者是回听节目。每次起床的时候呢，都会想起央视段子手朱广权说的：“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，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他乡，上个厕所都是出差到遥远的边疆啊！”既然我们一天最难的事情起床都已经完成了，还有什么是做不了的呢？ 长长的芭莎，哒哒滴哒，中意他中。 航局日前发布了机票价格改革新政，国内航线、国内旅客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航空公司依法自主制定，提价的航线条数占比不超过15%，运价涨幅不得超过10%。你作何感想呢？ 相约，相约，相约。

美国部分地区风寒指数低到-73摄氏度，而悉尼气温达到了47摄氏度，它们两者温差高达120摄氏度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河南检察职业学院学生迎来了史上最长的寒假假期，因为他们的寝室要装修嘛，然后假期呢有90天那么多，有的学生还不乐意呢，说这个假期太长了也不知道干什么，说不想放假还是想在学校学习，网友就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这帮家伙。

上午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乐吧，为